云带来骤雨，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稍后远离珠江口。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东南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吕宋。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约15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台湾至到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红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1941年六月，希特拉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发起巴巴罗萨行动，全面入侵苏联。 但呢场战事嘅挫败，可以话完全改变二战历史嘅走向。 短短8年间，希特拉将德国嘅命运扭转，但同时又造成几多遗祸呢？ 电视节目《历史234之与希魔共存》，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CIBS 现代山海经，游走香港山与海，探晒我哋同大自然嘅共生关系。 一粒盐嗰个重要性系可以好大，讲紧你食一粒盐，你都真系可以同人同自然去连结，又系可以连结香港同埋成个人类史。 港股星探二以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为主题，介绍嚟自印度嘅故事。 And when my voice is silenced in death, my song will speak in your living heart。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喺接住5点钟之前咧，有其他嘅节目啦。可能你有听到即五台嘅有越夜越精彩，又或者系啲大自然之声啊，之前又有有声好书等等，成晚呢个通宵一路都冇瞓到系做嘢嘅朋友们，同你讲声早晨啊！可能你嘅工作咧就系要系通宵工作，咁啊差唔多都要休息啦，喺屋企工作又或者喺出边做嘢，咁然之后咧都要有一段路途翻到屋企。咁如果係工作嘅地點嚇 ，work from home 咧，係通宵通常都好多都會係嗬，去設計去諗嘢嘅時候咧，就喺屋企嘅樹去即係做呢啲嘅工種。咁做到差唔多嘅時候想休息咧，就比較容易啲啦，搭落張牀咧就可以瞓啦。有啲時候又或者未必一搭落牀就瞓到，輾轉反側嘅時候又可以諗下嘢啊，又或者聽下心機咁。此時此刻嘅時候，有你準備收工，亦都有啲人準備咧就開工啦，起身啊，就快天光嘅時候啦，5:09啊。 现时气温是29度，今日最高31度。接下来节目有吴欣欣《明月千里寄相思》，今日踏入八月初一，八月份农历八月咧就系喺呢个中秋节嘅一个月份。咁呢个月光喺呢个月份系咪特别明亮咧？系一个好特别嘅睇法啦。因为皆因有个中秋节，中秋赏月都有一个嘅，即系。有色眼镜去看八月呢月光是漂亮一点的，咁要去到八月十五的时候呢就可以有机会真正去欣赏下今年的月光会如何。今年的中秋节呢就会在两个礼拜后的今天21号，正正八月十五是中秋，而放假的日子就是翌日假期，在22号星期三的时候。今日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预料该高空扰动会在今日稍后远离珠江口。在上午五点钟，热带风暴康森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约4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移向吕宋。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风暴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约15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移向台湾至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温度大概31度，会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而 家29度。 相识于偶然，人受伤在梦池中痛了电，扶着你的肩，朝着醉人的脸，愿意共梦面贴面，只占有点全。 I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最好假装轻松点，怎么忍将心再欺骗，与你跳舞我自愿，快乐会是紧贴你面。 So I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别人没法他的声音，他的笑面，随着舞曲中，人亦悄然不见，愿再共梦面贴面，梦幻不可再出现。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那段快乐一世纪念，虽可假装再欺骗，与你跳舞我自愿，快乐会是紧贴你面。So I'm never gonna dance again， 话别人没法跳得自然。 一路听嘅呢一首歌系好似又唔真实，又好似真实咁样，系嘛？梦幻的咁样，可能就系喺呢个懵懵松松之际嘅，一系咧就系做到好攰想瞓觉啦，一系咧就已经系差唔多嘅时候要醒嘅时候啦。现实嘅时间5:19，气温系29度，湿度81%，刚刚嘅系梅艳芳嘅《梦幻的》。

朝头早起身系想简简单单，唔会有咁多嘅烦恼，将昨日一啲唔开心或者应付唔到嘅嘢咧，就系忘记得一干二净，而系换嚟嘅一个好清新、好舒服嘅一个早晨，而带俾你好多嘅灵感。昨晚搞唔掂嘅嘢、谂唔通嘅嘢咧，好可能咧喺你晨早嘅时候咧，就会好快叮一声噶啦，因为你冇咁多杂念嘅时候咧，个人静嘅时候咧，或者将啲问题摆埋一边嘅时候，隔到咁上下咧，啲嘢就会自然嚟噶啦。好多时都会有咁嘅经验系嘛。好啦，而家开始就系一路迎接呢个晨曦嘅时间，希望今日所有做嘅嘢咧都能够一切顺顺利利。不顺利之余，最紧要系咩？都系要自己一个准备功夫做得好。早晨啦，刚刚我哋听嗰首歌咧，悦耳动听嘅就系来自学友嘅《还是觉得你最好》。有另一首好听嘅情歌，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 邝美云， 堆积起每分的爱思， 堆积情感。 情像细雨，没法止迟，好想给你知。柔情存在心中，想奉示。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生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谁料爱意没法续言，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友情被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友情被 好多嘢系需要累积嘅，储蓄你都要累积啦。情感方面更加都是累积的，一路多情感的时候，情根深重的时候呢，是一个好的角度，就是你越欣赏越喜欢越爱对方。Connie 邝美云的堆积情感，接近五点半钟了，现在温度29度，今天最高大概31度，新闻之后再见你。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艘抵港货船船长涉嫌向卫生署申请自由无疫通行证时提供虚假资料，警方寻日联同卫生署人员登上货船搜证同埋检取相关证物，同时都向船长录取警戒口供及对船员进行调查。稍后将会向有人怀疑作出虚假陈述及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向律政司索取法律意见。警方上月接获卫生署个案转介，指上月24号一艘由印尼抵港的货船船长涉嫌向卫生署提供虚假资料，船上有23名船员，其中15人抵港后采集的新冠病毒样本呈阳性，所有确诊船员已经送院隔离治疗，其余船员就留在船上检疫。支联会说今日下午会到警察总部向警务处处长递交信件，交代拒绝向国安处提交资料的原因。支联会说提交的信件内容只会涉及拒绝向国安处提交资料的原因，支联会强烈否认是外国代理人表明不会向警方国安处提交任何资料，质疑警方并没有提出理据是滥权和不合理。常委会亦都决定将解散议案交由本月25号召开的特别会员大会表决。绿色和平调查发现，本港有至少35个宗地上的工场怀疑涉及违规作业，包括非法处理电子垃圾，土地面积超过20公顷，部分涉嫌违例发展、非法占用官地、入侵绿化地等。最大规模的一个位处元朗下村鸡白岭路，有九座堆积废料的垃圾山，当中有土壤的样本被验出含有重金属。绿色和平说会对附近居民造成健康威胁，当局表示会对违例事宜采取行动。路透社报道，现在约有1000人包括美国人滞留在阿富汗北部多日，等候塔利班批准多架包机起飞才能够离开阿富汗。跟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出访卡塔尔的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华府已经安排四名美国公民经陆路成功撤离阿富汗，是自美国在上月底撤军后首次经陆路的撤离行动。另外，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国会发表演说，他承认约有300多名曾经为驻守当地英军服务的阿富汗人未能够及时撤走，承诺会尽力协助他们经安全通道离开。约翰逊又说会为刚到英国的阿富汗人提供房屋和教育援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一套展现时代转变的年度大剧《大江大河》， 呈现上世纪中国的刻苦，三个青年怎样捉紧改革开放的步伐， 蜕变成长，成为时代的典型代表呢？国剧八三零，大江大河， 9月6日起，每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一步前行，一步往返，留在此地，无忘初心。 舞台初心， 从事舞台制作，热诚初心当然重要。同窗文化助理监制孙伟文，仲有呢个特质。 有阵时有啲人同我讲翻，就系觉得我几挨得咁样。 钟杰良主持， 星期五晚九点第五台 舞台进行式，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播好，呼啦啦呼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朝头早起身咧，忙于乜嘢啦？吓，都好多嘢忙噶，咁啊，一定第一时间就系刷牙洗面先啦，食个早餐啦，然之后咧就睇下啊，要今日带啲乜嘢出门口啊，或者系诶睇仪容得唔得啊？朝头早有啲人咧好紧张嘅咧，就系个白头发啊，瞓醒觉嘅时候咧都乱七八糟，咁咧就成个即系你唔梳头出街咧，真系俾人会话你啊，好似啊，真系。好不雅啦，即系成即俗啲讲话咩癫鸡咁嘅样，所以就唔想咁嘅样。白头发靓咧，成个人个感觉都唔同啲噶。咁所以咧，头发好重要。朝头早有啲人咧，中意系要洗个头、冲个凉先啦。咁或者可能会觉得个时间好耐嘅时候咧，就起码咧都要洗咗个头，搞掂佢，吹靓啲、梳靓啲咁嘅样吓。梳多啲头发咧，其实都系血液循环得好啲咧，啲头发会生长得靓啲嘅。我听多啲崔博士讲咧。佢嗰、那個即係抗衰老之道，包括咗個容顏啦，你要得閒同塊面按下摩啦，咁你面色紅潤啲好睇啲啦，頭髮咧多啲打理嘅時候咧，白髮都少啲，同埋都比較濃密啲嘅，呢、這個咧就真係日子有功啦。梳头咧就唔系即系拗两拗就算数，其实原来个功夫就喺嗰度。咁啊，崔博士都提过啦，就是、要梳得多啲，得闲佢就梳，佢把梳就成日摆咗喺身噶啦。总之出到去任何情况之下，有时间嘅又梳下，咁夹夹埋埋都梳好多次嘅时候咧，咁你嘅头发先靓噶。正如亦都系做运动咁样，你都要储储埋埋。咁如果你话冇乜时间嘅，起码每日30分钟，如果多过30分钟就更加好啦。好多事都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不是说你完全零付出就可以有回报给你。星期二了，今天我们都会有崔博士晏少少的时间出现，继续跟我们讲一下养生之道。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人有一个梦想，两人热爱渐迷惘。 流露你心中所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 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点都起码会有一个梦想，简简单单都会有噶啦。咁啊，一个一个逐步逐步去，能够令到自己实现梦想系好嘅。当然都会有啲系得个谂字，明知得个谂字系唔会嘅，咁你就会好啲。如果样样咧，你都会比较即系好紧张，唔得又好冇心机，好唔开心咧，咁就唔好啦。做人咧就系开开心心咁又过一天。不开心又过一天的选择开心的角度。起码在朝早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如果你能够顺心顺水呢，好像一个心理的作用都会是的。硬是觉得都可以很豁然开朗啊，没什么记挂在心的时候呢，个人都醒神一点，走步路都爽一点。所以如果没有东西放在心的时候呢，就最舒服。但是怎么会没有东西放在心啊？那问题就是你怎么去处理，唔摆住，摆埋一边先，慢慢逐步按部就班。有啲嘢系需要时间先至去解决得到，唔系三时三刻噶。能够系每一日都按你自己所一啲嘅要做嘅嘢嘅个重要性嘅次序去一路去排住去做咧，咁慢慢自自然然就可以好 OK 噶啦。早晨啊，今日咧就系八月初一，系24节气嘅白露啊。咁睇翻一啲嘅資料啦，呢個就係第15個節氣啦。每年嘅八月中啊，亦都係大概9月7同埋9月8號嘅時候啦，係啦，今日9月7號啦，太陽就到達咗呢個黃經165度嘅時候咧，就係呢個白露嘅時候。白露就係所講嘅話，八月節陰氣漸重，露形而白也，意思即係天氣漸轉涼，會喺清晨嘅時分，你發現地面同埋啲葉嗰度咧，就好多露珠。歌都有得唱，有露珠兒啊！呢啲露珠咧，就因为夜晚水氣凝結喺上面，所以就係咁樣叫法。白露是昼夜温差最大的节气，白露前后夏日残留的暑气会逐渐消失，天地的阴气上升扩散，天气就会渐渐转凉，清晨的露水都日益加厚。在草叶的面上面就凝结一层层白白的水滴，这些就是白露。 触摸 林忆莲的破晓，早晨啊，天光的时候的啦，咁啊系呢个五六点之际咧，都系迎接呢个晨曦的时候。而家系五点四十九分啊。今日天气方面，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在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会是较多，风势是较大的。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今天是白露，刚才也讲了一些，就是说早上我们见到那些露珠在这个叶的那些树叶的面上面，你就见到那些水滴，那些就是白露了。中国古人就根据对大自然的观察，就将白露就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鸾鸟归，三候群鸟养收。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节气，鸿雁和燕子等候鸟南飞避寒，白鸟都开始储存干果粮食以备过冬。这个时候农民也都忙于这个收割的。 八路之后，下一个咧嘅廿四节气就系秋分啊，中秋过后 啊。长夜冬，闭不上疲累眼，长看间滴滴雨声，难路雨在我视线间。洒落在屋檐下，凭窗下观看茫茫远，沉默中像细听雨声，迷惘在眼内透出，他在等待。破晓时分，回忆起昨天晚上浅醉你的恩吻，留不了是你的日上却永不安分。谁想定你相信人生的爱多短暂？令我惊怕，云飘过大雨，渐稀疏我心碎下。烦恼是那一刻，人声喧语声却近，破晓时分。想定你相信人生的爱多短暂，没有根。微风揭开了窗纱，令我惊怕。云飘过大雨，渐稀疏我心碎下。老是那一刻，人声喧语声却近，破晓时分。 正正唱出此时此刻呢个情况啦，破晓时分，先前就有林忆莲嘅破晓，刚刚嘅徐小凤嘅破晓时分，都系等于而家呢个时候啦。我哋喺呢个黑夜过去，即将系黎明嘅开始，我哋会见到呢个曙光初现嘅时候。现时时间咧，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六点钟啊。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今日最高大概是31度。 咁夜咯，边个鬼鬼祟祟匿埋喺假石山后边啊？ 夫人，系我春香啊！其他人都瞓晒觉，我怕吵醒大家，我先偷偷地走出嚟后院，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星期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啫嘛。 哈，等我话俾老爷知，你唔瞓挂住。 老爷佢都喺书房收听紧节目咋，夫人。冇咩事，我都系翻入去休息先啊。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啊！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系九月七号，农历系八月初一，系廿四节气嘅白露啊！咁意思咧就系天气就真系会渐渐转凉啦。咁清晨我哋都会见到一啲露水啦，吓呢个时候就系呢个白露嘅节气啦。咁啊，亦都好多嘢，我哋又要做定啲预备啦。就睇翻一啲嘅资料就系啦，嗰啲雀鸟佢哋都开始去储存佢哋嘅干果粮食，以备过冬啊。咁啊，好多时系适者生存，自有一个方法嘅嗬。时间六点十一分啦。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喺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酷热啊。周末期间骤雨会较多，风势较大噶。咁现时气温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81%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踏入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呢，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钱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醒神啊，养生啦吓，我哋继续呢个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怡情论养生篇，一路咧就讲到咧就以前嗰啲画家，又或者系集好多个身份于一身嘅苏东坡咧，呢排就讲紧佢嘅养生之道啊。喺再继续讲养生之道之前咧，要听听14个字嘅金句先。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上个星期咧，就崔博士同我哋讲咗咧，苏东坡嘅养生之道有六点噶，咁啊4点都已经讲晒啦。第四点咧就系起居三息啊嘛吓。 系啦，但起理发、午窗坐睡同埋夜卧作足。 好啦，咁今日咧就讲埋最后第五点同埋第六点吓。 系啦，第五点系香薰疗法，第六点咧药食养生。 好，逐个听听先。嗱，香薰疗法咧，大家都应该有用过噶啦吓。不，原来中医都会用香薰嘅咩吓？ 系有噶。香薰疗法系咩咧？就系话用一啲有芳香气味嘅药物，用嚟防治疾病嘅养生方法。嗱，喺宋代啦，我哋即系海南岛，佢系沉香、檀香呢啲香料植物嘅原产地嚟嘅，亦都系咧香料贸易嘅商埠。咁啊，苏东坡佢喺海南岛。他利用香薰疗法来做保健，为养生就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是。 他时时将很多种香料混合使用，曾经写首诗这样说 的。沉香作庭疗，甲煎粉相和。甲煎即是什么呢？ 甲煎就是一种螺壳和麝香混合制成的香料。如果和沉香混合来燃烧，就可以增强到的药效的。苏东坡在另一首诗《夜宵虫明火》又有一句咁讲： 睡帐分朝难。 嗱，睡帐即系用啲细线织成嘅嗰啲蚊帐等等啦，吓。咁分朝难就系话佢燃烧由虫脂制造嘅焚香啊发出嘅香气。 你想想几舒服的。 咁啊系啊。 瞓喺个帐篷入边，然之后呢有啲焚香，啲香味呢一路散出嚟咁嘅。 系。咁啊，中医个用法系点样啊？呢个香薰疗法。 传统中医系有同香薰疗法近似嘅，叫烟熏疗法同埋香配疗法。 呢个烟熏疗法系点嘅啦吓？ 嗱，就系利用药物燃烧之后产生啲气味，爱嚟治疗疾病嘅一种古老方法嚟嘅。 嗯。 由战国时期开始，中医已经有使用烟熏疗法嚟防病治病噶啦。 系。 烟熏疗法嘅治病机理就系直接用药物烟熏咗佢。产生开窍醒脑、杀虫止痒、通络止痛、化痰止咳、透疹散毒同埋保健嘅效果，亦都有舒缓情绪嘅作用嘅。 嗯，咁至于嗰个香配疗法系点啊？ 就系将芳香性嘅药物装入乜嘅布袋仔入边啦，或者香囊仔入边啦，挂喺身上边，我哋防治疾病嘅，亦都系有好悠久嘅历史嘅。早喺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香配疗法嘅记载噶啦。《山海经》是这么说的， 薰草配之可以以利， 即是呢防疫避邪的意思。 嗯，第六点，药食养生是怎样呢？ 我们之前提过，苏东坡对中医的理法方药认识很深的嘛，而药食也即是食疗，是他养生方法的主体来的。他初到海南岛的时候曾经这样慨叹过， 病无药，仓术骨皮之类皆不可得。 仓术骨皮，骨皮即系陈皮啦，好普通嘅药，但系海南岛都冇。 嗯， 但系当佢适应咗环境之后，佢就发现海南岛虽然缺乏好多喺中原地区常见嘅药材，但系又有唔少咧喺当地生长，而咧医书典籍都冇记载，但系有药用价值嘅海南药材，我哋叫做海药啦。 系 嗱，佢喺佢啲诗文中提过嘅就有几十种嘅。包括 香橼， 一个行气药； 沉香 都是行气药； 海蛤壳 是化痰药； 槟榔 又是行气药； 益智仁 是补肾阳药； 高粱姜 是温里药。嗱，呢啲都是岭南特有的药材啦。 系，哇，真好多 系啦，地道药材啦。咁啊，之前我哋提过苏东坡在海南，除了有一些旧患或者有一些退化性的疾病之外，他未曾有个咩严重嘅大病噶噃，因此他选用嘅药材多数都系保健之用嘅。嗱，例如咧，佢提过 补腹去风、蛀颜、令人枯格滑净嘅 筛耳，又即系苍耳啦。 花叶根实皆长生药嘅 菊花， 遇风痹强腰足嘅 松节等等嘅。嗱，佢亦都將啲藥材配成咧，好方便攜帶啦，同埋方便服用嘅一啲丸啊、散啊，譬如話海七葉丸啦、七葉清貼散啦、蒼耳霜等等呢啲咁嘅配方，亦都鑽研咗一啲別出心裁嘅藥膳，譬如話代茶飲子啊、山芋羹啊、松子酒啊、菊花酒啊、菌饅頭等等。 哇！我而家諗到，即係蘇東坡係駛去海南島咧，可能喺天意。其实就是俾佢有任务在身，钻研咁多嘢出嚟，系俾后世用啊！ 啊，而家我哋就得益啦。 系啦，系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就去到我哋有啲咩汤水，你介绍俾我哋咧？ 啊，今日咧亦都唔讲汤水，因为苏东坡咧有啲香薰疗法啦。咁我哋就系介绍咧香薰图案穴位。 好啊，好啊。 我嚟做咩咧？主要系助眠啊。 嗯。 即系针对失眠。如果我哋生活上有压力啊，或者好焦虑啊，甚至有情绪困扰，有好多人都会噶嘛。对呢啲人嚟讲咧，最紧要系有优质而充足嘅睡眠。 系啊， 啊瞓一觉好嘅，就好多嘢咧都可以抛诸脑后啦。 啊，我成日都话咧，你睡眠充足咧，你个人咧反应都快啲，谂嘢都通好多啊。 但系最弊咧，情绪病嘅人咧，好容易失眠噶嘛。 嗯。 啊，我自己咧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咧，如果将一啲精油啊，嗰啲香薰油啊，搽喺中医常用嘅有一啲叫做镇静安神嘅穴位上边咧，对于部分人或者起到一啲助眠作用噶噃。 系 嗱，中医咧认识到人体有啲穴位，经过针灸或者按压刺激之后咧，就起到一啲舒缓紧张情绪同埋安神助眠嘅作用。嗱，包括譬如话百会穴啦、安眠穴、风池穴、神门穴、内关穴、涌泉穴等等，嗱，呢啲穴位咧 今天我都会在一些图画就是 post 上网的。 嗯嗯。 大家可以看到的了。 清楚个穴位的位置在哪里。 没错了，其实以前都讲过了。 嗯，现在可以又重温嘛。 嗱，提过这些穴位，如果我们再利用一些有调控情绪啊、镇静安神的精油，即是那些香薰油呢，搽落去相关穴位入边咧，进行治疗，可以产生一些协同效应，得到相得益彰的效果，特别是针对睡眠啦。 吓，咁点样用咧个方法吓？ 嗱，首先我哋喺每晚临睡前啊，大约半个钟头之内，任何时间啦，就用一滴嘅精油，搽喺两三个穴位上边。 喂，一滴就够啦？ 一滴够噶啦，每个穴位咧。就唔好查太多，否则可能有反效果，过度刺激啊！ 唔好谂住话多好啊， 冇错啦， 总之一滴就得啦， 一滴够啊，好挥发嘅，所以你要快手。 系系 咁，第二咧，我提过有成六个穴位咁多，你可以将佢分开两组或者三组交替嚟用，每个星期咧就用一组，下个星期用另外一组，都系咁查噶啦。 系系，咁咪唔使一次过去晒咁多组啊嘛，系嘛？ 系啦系啦， 好啦，另外咧就我想问啊，通常都会系有冇边啲人咧唔适宜用咁样嘅方法嘅咧？ 问得好啊，钱嗱，皮肤敏感嗰啲人咧就要留心观察啦。如果你一查完之后出现皮肤敏感反应啦，譬如话有皮疹啦，又觉得痕啦、红肿等等呢啲情况，就唔好再用啦。如果你情况严重，更加要去睇睇医生添。 系嗱，头先成日提到啲精油啦，都应该有好多种噶。咁你会唔会建议我哋比较用边啲会好啲啦？ 啊，有几种大家都应该好熟悉噶啦。第一个就薰衣草啦， 系啊，呢个真系好普遍啊。 系啦系啦，因为佢含有平衡情绪嘅能力同埋镇静嘅成分。可以帮助舒缓中枢神经，时时用嚟减压啦、失眠啦。当你感到有压力或者焦虑，好难入睡嘅时候咧，用啲薰衣草搽下啲穴位咧，可能咧帮助你入眠噶噃。 好啦，咁啊，薰衣草仲有啲咩咧？ 啊，雪松木啦，对于心理同埋精神紧张啊、焦虑啊、有强迫症或者恐惧等等呢啲症状嘅，佢有安抚同埋舒缓嘅作用，可以降压啦。同埋改善睡眠嘅，亦都可以帮助你进入沉思同埋冥想啊。 咁仲有边种啊？嘛， 仲有一只迷迭香啦，亦都系有镇静安神、醒脑嘅作用，可以舒缓消化不良同埋胃痛啦。改善失眠、心悸、头痛、消化不良等等嘅。 系，咁睇下呢啲油，头先你所提供建议嘅咧，又有冇边啲人唔啱用啊？ 如果你有低血压啊，或者怀孕嘅妇女咧，最好就唔好用呢个方法啦。 嗱，头先咧，崔博士就讲到咧，就有啲穴位图啊，咁有成六个咁多。今次咧，我哋就会图文并茂啊，画咗个公仔，画埋嗰个穴位喺边度，咁大家可以跟住去做下。 其实呢扎穴位咧，以前都提过噶啦。 咁啊，呢次可以一次过又重温睇翻啊嘛，系嘛？ 按图索骥啊！ 嗱，咁啊，可以再数翻个穴位啊！呢次我哋提供俾听众朋友嘅，包括咗有 百会穴，呢、个喺头壳顶嘅最高点啦；安眠穴呢、个咧系两只耳仔后边腮部啦；第三风池穴就系、是、颈后边咧，咁喺头发尾嗰度咧有啲凹陷位啦。神门穴呢、个咧就系、是、我哋两只手手指尾对落大髀嗰度咧有个凹陷位嘅内关穴。这个就是我们的手掌向天，在大标位对上两寸，中间软筋腱之间的。 是。 涌泉穴，这个就是在脚底，大家知道将脚底斩了脚趾，即是不计脚趾，剩下前三分一处就是了。 是，这些穴位就是啱了，刚才所说的，你就可以每晚临瞓之前滴一滴那些香油。这首歌呢有失眠的字眼。较为少听，陈奕迅。 想起我不完美， 全世界失眠。 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街灯。 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有健康，星期三雷洪德讲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的分别，哪样好些呢？ 跑步、游水、单车，譬如我们十月香港有马拉松可以复办，这些就是所谓的有氧运动。而无氧运动呢，就是一些高强度狂爆的，譬如举例你跑一百米，譬如你去做一些重量的训练。 详情请听星期三钱佩卿、雷洪德在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的清晨爽利。 早晨，我是邓瑞文。其实朝头早好紧要嘅，因为每一日嘅心情咧，其实你由清晨开始决定咗系咁咧，或者有咁样嘅开心咧，就可以带到成日都好有正能量。咁所以我一起身咧，我最想咧就系食一个好丰富嘅早餐，咁咧就会觉得我今日咧好似充满精力。咁最好可以靈修啦，即係我哋基督徒嘅睇聖經啦，咁就可以支取一啲好好嘅能量去應付一日裏面嘅繁忙同埋壓力。所以希望大家每一日都懷住開心嘅心情踏出門口，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卿。 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咧就升咗度，先前都讲紧31，今日最高而家系32度嘅。祝你有愉快嘅呢一日，咁啊，明天星期三朝头早再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继如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亦因为要追梦而停学找兼职。一阵听下他的故事。 港大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分析过全球超过2亿宗的死亡个案数据，发现香港人之所以这么长寿，关键是持续有效控烟。立法会正是审议禁止电子烟和加热烟的条例草案，港大医学院是促请议员同样支持原议案，亦即是除了电子烟，同时都要禁止加热烟。特写环节会同大家跟进。 綠色和平發現有30多塊棕地違規作業，其中7個處理有毒廢料，部分變成電子垃圾箱，浪費土地資源兼威脅附近居民健康，要求政府建立整全的棕地政策。留意稍後的特寫環節。 巴西農業部因應當地出現非典型瘋牛症病例，暫停向中國出口牛肉。在本港，食物安全中心說會密切留意最新的發展。有凍肉商會的代表就說，來自巴西的進口牛肉等的肉類佔本港入口凍肉大約40%，不過相信今次事件在短期之內對本港的牛肉價格和供應並無影響。留意稍後的報導。 國際方面，上任只有一年的日本首相菅義偉因為抗疫不力、民望低迷，放棄參選自民黨總裁選舉，即是接下來不再擔任首相。有評論認為今次總裁選舉沒有任何一派佔優，是一場沒辦法預測結果的對決。留意環看天下分析。 在英國，一個在餐廳做嘢超過10年的男人，近日是獲得法庭裁定有權向他的前僱主索償，背後的原因是與僱主的行為和態度有關。留意放眼世界報導，現在先聽一節財經華爾街。 財經華爾街， 大家早晨，由宋家良同大家报道外围金融情况。美股因为假期休市，至于美元汇价就靠稳。美国新增非农业职位远较预期少，引发市场忧虑环球经济复苏前景疲弱。美元避险需求上升，美国假期汇市交投淡静。市场注视今个星期澳洲、欧元区和加拿大央行政策会议结果。睇翻美元对主要货币的卖价，对港元7.774。日元109.84，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3，人民币6.462，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4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4。美元靠稳就影响金价回落，现货金每安士喺大约1821美元附近。原油期货价格下跌，沙特阿拉伯油公司沙特阿美下调十月亚洲区客户的原油售价，每桶最少减$1，减幅大过预期。市场关注沙特是否认为短期原油需求减少。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72.22美元，跌咗39美仙。港股寻日下昼升幅扩大，恒生指数最多系升275点，收市就升261点，报26,163点。全日主板成交1463亿元，科技指数上升，美团、阿里巴巴和腾讯升1%至到超过3%，小米就跌近2%。法改委就补习班收费和课程时长等提供指引。教育股反弹，新东方在线急升13%，东方教育和天立教育升近6%至超过8%。基内亚政治动荡加剧，引发对铝土短缺的忧虑，带动铝价创超过10年新高。俄铝急升超过14%，中国铝业就升超过50%。大家乐表示，电子消费券带动8月销售，不过食材和人力资源成本仍然显著，店铺减租的空间不大。集团会以调整餐单组合以及采取自动化程序等，抵消成本上升的压力。任浩峰报道。 大家乐首席执行官罗德成话：近期市民消费意欲有改善，但仍然审慎。集团由4月起计嘅新财年头4个月嘅销售按年有双位数增长，喺消闲餐饮较为显著。至于8月派发嘅第一期电子消费券，亦都带动到人流同埋消费意欲。 8月个销售系几凌厉。咁相比起舊年，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咁但係可能因為啲政府早公布咗啦，反為7月咧就有啲流。 即係我哋以往就係七月嘅銷售就係全年最高，今年而家睇個勢應該係八月仲高過七月。 羅德成話：食材同埋人力資源成本仍然明顯，希望銷售額趨向正常之後，食材成本比例可以回落。租金方面，佢認為減租空間唔大，但仍然屬於合理水平。集團會以調整餐單組合同埋採取自動化程序等嚟抵消成本上升壓力。佢又話：本財年至今嘅顧客人均消費较去年同期上升一蚊。集团透露，本财年起计，本港店铺净增长是零，预计下半年增长十几间店铺。而疫情影响到在内地的开店进展，会持续扩展分店网络。集团为小学提供午餐饭盒服务，但本港学校普遍维持半日面授课堂。罗德成估计难以达至小学生七成新冠疫苗接种率，学童饭盒服务业界已经长时间停摆，希望当局考虑防疫措施的时候考虑业界需要。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表示，早前公布顶格处罚多间平台企业未有依法申报的案件，目的是加强法律权威，以案释法。未来将会着力加强信息安全等领域的监管执法，同时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李津升报道。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针对平台经济垄断行为频频出招，先后就阿里巴巴、腾讯、美团和滴滴等的经营者集中案开罚单。市监总局局长张工提到，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市场主体总量有1亿4600万户，较2012年增长近 1.6 倍，年均净增长超过1000万户，市场主体大幅扩容，但有大型企业凭借数据和资本优势损害中小企和消费者合法权益，部分甚至为数据安全带来风险。他提到，市监总局自2018年起严格规范平台经济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行为，至今一共查处332宗垄断和36000宗不正当竞争案件。当局早前向社会公布顶格处罚多间平台企业未有依法申报的案件，目的是加强法律权威，以案释法，立规矩，警效尤。未来会着力加强信息安全等领域的监管执法，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着力加强平台经济、科技创新、信息安全、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的监管执法，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着力加强竞争法律制度和政策宣传培训，增强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张工又说，中央正加快修订反垄断法，目前已经制定九部规章和六部指南，建立出由多部法律、规章和指南构成、覆盖线上线下、日趋完备的竞争法律规则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李津升报道。 今个星期有多间央行议息，包括加拿大、欧洲和澳洲央行。花旗银行财富管理业务高级投资策略师陈正乐表示，疫情可能会影响个别央行调整货币政策立场。他表示，澳洲每日确诊人数平均仍然上升，亦都有封锁措施，认为央行不会宣布减少买债。加拿大央行亦都要到十月才会进一步减少买债。不过欧洲央行现时政策相当宽松，相信有机会宣布缩减或者调整紧急抗疫买债计划。 个疫情啊，或者变种病毒嘅威胁咧，就仲系有啲唔明朗因素喺度，咁所以会影响到个别央行咧一啲调整货币政策嘅步伐，好似澳洲咁样啦、啊。因为我哋见到悉尼啊，比较大嘅地区咁样，咁佢哋嗰封锁措施已经去到第十个星期啦。咁但系始终每一日嘅确诊人数就平均嚟讲就继续上升紧啦、啊。而且而家成个新南威尔士咁，佢仲系同其他嘅省份啊，咁嗰个边界啊，仲系有啲封锁措施，咁所以见到疫情对于澳洲个威胁啊，或者个变数比较大啲，所以今个星期你话澳洲央行嗰个议息结果嗰方面，咁我哋睇咧就应该唔会 宣布減少買債住嘅。歐洲央行咁樣啦，我哋嘅睇法就係因為佢哋買債或者貨幣政策就相當之寬鬆嘛。之前佢哋透過個 PEPP， 即係個疫情期間個緊急買債計劃啦。咁呢個我哋覺得今次有機會會縮減或者調整少少個步伐嘅，會有機會有個宣布咁樣嘅。不過呢一個都幾合理嘅，我哋都唔覺得呢個係一個偏鷹嘅信號，因為好多唔同嘅工具向市場提供緊個流動性。歐洲方面經濟復甦咧都係比較參差啲。加拿大央行咧，我哋預期暫時應該今個星期個議息結果都冇乜特別嘅，可能要去到十月份嘅時候咧，先至會進一步咁樣減少買債啦。 今朝早嘅財經話，而家到呢度，聽朝早再見。 如果子女喺2016年12月31號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2号至27号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或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亦可以在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下载。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时间是早上的6点46分，我们先看一节天气。高空擾動正為廣東沿岸帶嚟驟雨，預料該高空擾動會喺今日稍後遠離珠江口。熱帶風暴康森已經增強成為強烈熱帶風暴。喺上晝六點，康森集結喺馬尼拉之東南大約4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移向呂宋。同時，位於西北太平洋嘅熱帶風暴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台湾至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现在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2%。 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亦都是低。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同样是低，至于在下午就是低至中。 今日的事，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在朝早主持行政会议，预料她会在会议之前见记者。 机管局下午举行第三跑道铺设工程竣工典礼，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机管局主席苏泽光以及行政总裁林天福担任主力嘉宾。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埋旅发局主席彭耀佳会到湾仔会展出席一个有关食品、餐饮及酒店设备展览嘅开幕典礼。 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开会讨论修订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会议。 支联会下昼就会到警察总部向警务处处长递交信件，交代拒绝向国安处提交资料嘅原因。 本港錄得至少3宗喵變種病毒個案，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講下疫情最新發展。在英國，一名在餐廳任職超過10年的員工，近年因為新任僱主的行為和態度，令自己承受巨大壓力而辭職，獲得法庭裁定，有權向僱主要求賠償。一陣講下。 一般人用交友應用程式都是想結識下朋友，其中一個女網民使用平台，除了成功是結識到異性之外，更加意外地和一隻在幾年之前被迫放棄飼養的狗隻是重逢。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放眼世界报道。 眼世界。 认识新朋友要打开话题，对部分人来讲并不是容易的事。外国一名男网民在交友程式结识异性，见面时就带埋一位亲善大使去，结果过程之中不单止没有出现闷局，还成功拉近彼此关系。男子吉姆本身养紧一只叫马瑙的拉布拉多犬，他近日在交友程式识了个女仔，感觉大家好投契，其中一次谈到有关狗仔的话题时，对方表示自己亦都曾经养过一只叫做马瑙的拉布拉多犬。吉姆询问是几耐之前，同埋点解之后冇养，对方解释是家人2018年时决定将马瑙送交其他人饲养，而佢当年只有17岁，冇能力改变家人嘅决定，形容嗰次同马瑙分开是佢呢一世经历过最悲伤嘅事。吉姆发现自己收养马瑙嘅时间啱啱好就是女网友同爱犬分开嘅时间，喺网上分享呢段经历。不少网民都形容两人的缘分好奇妙，认为他们的关系早已由马瑙悄悄牵上，撮合比爱情电影还要浪漫，吸引超过150,000人赞好，纷纷鼓励吉姆看在爱神份上带埋狗狗一起去约会。吉姆说他之后真的带埋狗狗去公园同那个女仔见面，马瑙一开始似乎认不出旧主人，但是很快就记起熟络起来，形容两人当日同马瑙共享了一个笑中带泪、充满美好回忆的约会。他没有向网民透露太多细节，但是就说他们约定之后继续见面。这次见面除了令吉姆两人结识，马瑙与旧主人久别重逢的场景亦都令人感动。网民都祝愿这个浪漫故事能够开花结果，马瑙可以同新旧主人一起生活。英国伦敦一间餐厅近日因为雇佣纠纷闹上法庭，男事主前员工辛普利西欧2007年已经在餐厅任职，而事件另一位主角男雇主克雷特拉就在2016年才接手父亲的餐厅生意，但是辛普利西欧与这位新老板磨合不来，更加多次发生不愉快事件。辛普利西欧向法庭表示，克雷特拉曾经多次呼唤他到面前，向着他故意大声打 CX 和放屁，又曾经在客人用餐时赤脚走来走去，在长凳上睡觉，随处弃置自己用过的牙线和牙签要员工善后，令到他十分难受，批评对方不专业又无能。他去年八月忍不住和对方争执，之后因为出现焦虑太大压力要请假，最后始终无法承受压力而辞职，形容老板的行为令人作呕和幼稚。克雷特拉以自己患食道炎，平时容易胀气，否认辛普利西欧对他的指控，但是承认自己确实有些孩子气的幽默感。经过审讯，法庭认为克雷特拉的行为不合理，严重到有可能破坏与员工的信任关系，令到辛普利西欧不得不离职，又指雇主是改变了员工的基本工作条件和环境。辛普利西欧是因为不愿意接受新改变而辞职，有权得到赔偿，即使雇主后来有致歉，但是一切为时已晚。 时间来到6:53，接近54分，再提一节最新天气预测。本港今日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周末期间骤雨较多，风势较大。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1%。 报章摘要。 先睇信報報導，中央頒令加強深圳同香港合作。國務院尋日發布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 为了令到前海合作区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平台和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决定进一步扩展发展面积，将前海合作区的总面积扩展多七倍，去到120平方公里，相当于1.7个沙田区，面积较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大。方案是直言前海是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粤港澳合作水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形容是增强香港同胞对祖国的向心力，具有重要意义。方案是提到要在2025年建立健全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初步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营商环境，而去到2035年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营商环境达到世界一流的水平，建立与港澳产业协同联动、市场互联互通、创新驱动支撑的发展模式。信播报道， 明报相关报道就提到，中央一连两日宣布粤港澳大湾区新政策。不过，中央处理横琴同埋前海嘅方式不同，前者容许粤澳共管，前海就由广东省同埋深圳领导，未列明港府喺制度上嘅角色。特首林郑月娥寻日喺深圳出席深港高层会晤之后，表示前海一向面向香港，今次扩容扩区可以俾香港专业服务有更多发展机会。佢又话，现时前海有11,500间港企进驻，相信今次政策上嘅突破可以俾更多专业服务进入前海，对两地未来前景添加不少动力。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前海香港事务首席联络官员洪慧文话：中央处理横琴同前海嘅方式不同，澳门同广东可以共管横琴，因为澳门提出用地要求，但系港府未有要求深圳用地发展，两者情况不同。他認同前海發展會對香港帶來一些挑戰，但不同意會吸走香港資金和人才。他說部分領域例如香港機場會面對深圳機場競爭，但是大灣區經濟體龐大，能夠容下多個機場互補。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新一年度的疫苗资助计划和政府防疫注射计划会在10月6日展开，为合资格的人士提供资助或者免费的季节性流感和肺炎球菌疫苗。卫生署已经是买入636,000剂的灭活流感疫苗，在下个月6日开始到校接种。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季节性流感疫苗和肺炎球菌疫苗和新冠疫苗的接种间距时间建议是最少14日。星岛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上水宝石湖村揭发一宗家庭悲剧，一对103岁和59岁的母子相依为命，两人靠领取综援为生，由无业的仔独立照顾需要以轮椅代步的母亲。儿子怀疑心脏病发，在单位猝死失救，倒毙在客厅地上，而连埋母亲怀疑长时间没人喂食而丧命。相信两个人离世已经一个星期，尸体已经开始发胀和传出臭味。因为传出臭味，邻居向保安员求助时报案，消防门破门入屋而揭发命案。有社工指出，两个人过了一个星期才被发现，反映长者和护老者社区支援不足，目前的政策亦未有以照顾者为本，政府应该向外展服务提供更多的资源。这个是成报的报道。 时间接近朝早7点，在天气方面预测，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而家是28度，相对湿度8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封路嘅位置啦。喺半山嘅宝山道，因为有道路工程，由上昼啊九点钟至到下昼嘅五点钟，宝山道近住十八号嗰段咧，将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就系宝山道近住门牌十八号嗰段啦，由上昼嘅九点至到下昼嘅五点钟，将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隧道方面啊，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亦都开始有车龙啦，车龙去到香港单车馆，经过留意。交通消息报道完毕。